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见多云，28度到15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24度到10度。延庆隆庆峡晴见多云，25度到10度。平谷金海湖晴见多云，27度到10度。怀柔红螺寺晴见多云，26度到1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见多云，25度到9度。密云云蒙山晴见多云，25度到7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见多云，27度到14度。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21度到7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探索雍城地道饮食文化， 这田螺吸那一下汁儿，哎呀，倍儿好吃，倍儿香。 寻找美片的潮拍圣地， 这个三角梅都是红色的，拍一些美美大照片。 探索城市生活的独特追求，一场关乎朋友圈里赞美与荣光的旅行。摩登104教你解锁南宁网红打卡圣地。今天你打卡了吗？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广西旅游广播摩登104为您制作播出。 你好，我是 FM 104摩登电台 DJ 酱子。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一碗老友粉，一份柠檬鸭，一条老街，鲜活丰富的雍城地域文化，通过互联网的创意传播，让南宁一下子红了，连南宁本土的小伙伴都惊呆了，没想到我们生活的城市居然变成了网红城市。南宁除了有想不尽的南宁正宗小吃美食，还有不用修图就可以拍出各种大片即时感，并且称霸南宁圈的网红打卡地，简直不要太爽了。想知道南宁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网红打卡地吗？那就跟着我一起去打卡吧。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座穿越1962年悠久历史长河的古老城市，它被誉为中国绿城和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身带联合国人居奖和全国文明城市两颗璀璨明珠。它坐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和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地两大发展机遇，它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改革开放40年来，南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文明和谐、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新南宁，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快节奏、多元化的时代当中，什么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韵味呢？摩登104带你在人潮拥挤的城市当中，网罗南宁的网红打卡地，寻找记忆当中最熟悉的雍城印象。 我在民族广场带着兄弟。 要说南宁哪里的美食人气最火爆，那当然是拥有吃货界王者级别认证的中山路了。作为南宁的美食打卡圣地，中山路简直是吃货们的小天堂。这条小吃一条街位于市中心的朝阳区，历史悠久，美食众多，是南宁人的宵夜圣地，也是南宁夜生活与美食的象征，是来南宁旅游的朋友必去的打卡之地。 我是叫李边请，烤鱼、烧烤、炒螺、炒粉、炒菜。 哇，实在是太热闹了！中山路白天人稀少，摊档零星，驻足街口，放眼望去，只看见一条旧街道，两旁是低矮沧桑的老七楼。但是呢，从晚上6-7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5点，整条街就像魔术般变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这里有精致的小吃摊，也有品种多样的大排档，让人逃不过视觉的冲击，感觉身体被掏空了。闻到扑面而来的香味，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好了，我要开启吃吃吃的模式咯。 我带他直奔了农园路，又继续直到了中山路，很想再接着去见正路。 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南宁当地的传统小吃，卷筒粉、粉饺、田螺、酸野、捞油粉、假楼夹、海鲜，哇哦，这些个地道的传统小吃啊，通过南宁传统的烹饪方式，能给你的味蕾造成巨大的冲击，让人火力全开。 我来中山路，最喜欢吃这里的牛杂、酸野、豆浆、油条，还有炒螺。整条街的美食啊，我基本都尝过了。 哎，这田螺太好吃了，北京都没有，特别是吸那一下汁儿，哎呀，倍儿好吃，倍儿香。 像这样的贴有南宁标签的网红美食，也让许多外国朋友竖起大拇指。 You know， 你知道在中国，当你在街上吃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同。 Good。Good, good. 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不错。 Barbecued ribs. Ooh, actually, that looks pretty good. 哦，这个秘制排骨烤的实在是太美味了。 此外，全国各地的著名小吃也能在这里找到：武汉鸭脖、广式炖盅、四川钵钵鸡、香港钵仔糕、上海生煎包、云南汽锅鸡、台湾大肠包小肠等等。如此大量的美食集中于此，怎能不令吃货们疯狂尖叫？如果想了解南宁本土文青如何玩转潮流，你一定要来作为南宁创意担当的百亿上合成好好打卡一番。这里可是涂鸦爱好者、文创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最喜欢的打卡地了。 在南宁一直都没有这一种文化创意人，所以说今天我就来看一下。刚刚我认真的去逛了一下这个创意园，现在很多都在招商当中，希望以后这里真的可以打造成为一个文创艺术园。 百亿上合成的前身是南宁军纺厂，改造后的老工厂摇身一变成了南宁最具创意玩味的文化艺术园，不仅保存了老城区工业时代原有的风貌，又加上充满现代艺术的装饰设计和建筑，这里堪称是小哥哥小姐姐努力凹造型的新晋网红圣地呢。据网友的热心推荐，在 ABC 三个分区当中有一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老水塔。 之前在朋友圈火爆的老水塔原本只是普通的水塔，后来加上大胆奔放的创意涂鸦，杀伤力十足。据说这一处高达35米的水塔涂鸦是几名创意大师耗时2个多月通过直臂升降机爬上爬下一笔一画完成的创作。百亿上合成最不缺的就是极具年代感的老砖墙，随处可见的红砖往旁边一靠就可以自成背景墙了。如果想在这里角色扮演吃鸡或者80年代的旗袍小姐姐，都非常适合哦。园区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藏有炫酷的风景，跨越一个世纪的融合，工业与艺术的完美碰撞。走在这样的街头，总会不禁放慢脚步，仔细去打量一砖一瓦，街头大片就产生在一瞬间。话说南宁哪里是小仙女的聚集地呢？那当属秦淮路了，这里的三角梅可是漂亮的小姐姐们的最爱了。这条路位于南宁的青秀区，连接南宁大桥和民族大道，途经青秀山、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孔庙等景点，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市民和游客都会在三角梅盛开的时节到此采风，捕捉镜头中特别的南宁和美丽的自己。 三角梅绽放时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3、4月份，绵延数公里的三角梅簇拥开放，花开时会蔓延整个秦淮路。远远望去，秦淮路上花团锦簇，整条路都被鲜红的三角梅包围了起来。 最近周围好多同学都来这一玩哦，都说三角梅开得很美，十分适合拍照。然后今天是周末呢，所以我就刚好和我朋友来这里玩啦。这的三角梅都是红色的，而且开了好几里，十分好看。我们想多在这里拍一些美美搭照片。 经过我好一番打探对比，得到了秦淮路三角梅最佳拍摄攻略。秦淮路从南宁大桥至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九大队一段，花开的比较低，适合当花墙拍人像。 而从南宁大桥东侧的人行道上，你可以拍到花带景观。还要提醒你的是，从青秀山南门至孔庙的三角梅比西端稍稀疏，但是因为道路弯曲，绿化树遮挡影响小，因此呢，拍摄出来的风光照会带有明显的层次感。还有一个小 tips， 如果是遇到大雨过后，在雨水清洗过的街道上会落满花瓣，像极了粉红色的地毯，十分浪漫。喜欢用落花摆造型的你，可要抓紧机会喽。感到非常荣幸，出生在这个城市，而家有好多人已经爱上这个城市。当我生在外面，人家问我爱边啲，我讲最爱南宁 my city。执拍硬到嚟今日今时，南宁嘅变化速度之快，你知我知。如果再过十几年，或者呢个速度，呢度嘅发展可能可以超过话你率一千万人嘅河标，有几多几多都市嘅人肯定讲富代会有前过。而家问人哋讲有咁多咁多，好明显南宁市民而家变得如土如火。It's not surprising you still get this. Remember it's seen before your eyes raise. If it did happen a decade later.Let's graces, have a cheers 冰冻树冻主感花风景里隐于浮花你想食乜嘢米食老友份俾你食下边挂住勇光之花喺南湖公园游客人人骂我有骨气把南宁唱遍这天下你的焦虑中慢了我的点滴以后我两点半全都是快乐回忆总在看着他一步步的快速成长但有的事物不能把他们全部的遗忘开得快走得快时间它过得快来得快走得快没在梦中醒来太多的身边人早已成为依赖心烦无助的时候亲朋好友一直都在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我还想为此尝试把阳光的多奉献就算有的人将来对他感到疲倦我还会继续的爱着他一成不变I love so much my city, Nanning. Love is better than other city. I love so much my city, Nanning. Life and death are in my city, Nanning. 冰冻树冻主感花，风景里隐于浮花。你想食乜嘢美食？老友份俾你食下。边挂住勇光之花，喺南湖公园游客。人人骂我有骨气，把南宁唱遍这天下。 探索雍城地道饮食文化。 天螺吸了一下汁儿，哎，倍儿好吃，倍儿香。 寻找美片的潮拍圣地， 这个三角梅都是红色的，拍一些美美大照片。 探索城市生活的独特追求，一场关乎朋友圈里赞美与荣光的旅行。摩登一零四教你解锁南宁网红打卡圣地。今天你打卡了吗？ 如果你在都市的喧嚣中待久了，想与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顺便带家人逛上几圈，来美丽南方最适合不过了。这里可是南宁人以及外地游客喜欢的旅游观光打卡地之一。 美丽南方位于南宁的西乡塘区，是一个集生态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区，距离城区不远，但是却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是亲近大自然、感受宁静、清新、悠闲、舒适的优选去处。景区里面有许多不同主题的综合园和农家乐，村前屋后、田野、花海、果园，还有随处可见携家带口前来游玩的游客。 哎，我最喜欢来美丽南方玩了，周末或者放假呢，反正就是有时间都会带上家人过到这边来玩。你看呢，这里有这个田园啊，然后还有一些花海，还有果园，还有这个小村落，都很好看，然后空气呢也非常清新，特别适合带着家人一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附近的这个青瓦房古村落呢，也是非常值得去玩的。 美丽南方有大规模的果园，品种多样，可供四季采摘，而且也很适合姐妹们约会游玩，穿上浅色系的小裙子，穿梭在草莓园、玫瑰园、老木棉酱园，互相拍上几组田园童话般的照片。除此之外，美丽南方还紧挨着青瓦房古村落，这里保留着徽派古宅建筑，白墙黛瓦，曲折巷陌，亭台池塘，仿佛身处江南水乡，又是另一种别样的风景。想来体验田园生活、放松身心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了。 赶紧给自己放个假，前往美丽南方，拥抱大自然吧。入夜的南宁是最美的，每当夜幕降临，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灯火辉煌。仔细端倪，这片人造星光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闪烁。在灿烂灯海中，一朵绽放着璀璨光芒的朱槿花吸引着中外游客的目光，它就是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这里不仅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更是国际友人的聚集地。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啊，就是它的样子是一个朱槿花嘛，朱槿花是我们南宁市的市花，就做成那个样子还挺有代表性的。然后听说最近那个会展中心后面正在进行一系列的酒店啊什么的建设，就经常会有一些摄影师到那边去拍摄这些建筑。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周边交通便捷，配套设施完善，不仅拥有杭阳国际和南宁万象城等娱乐休闲一体化的大型购物中心，会展中心建筑顶部是南宁市的市花朱槿花的造型，独具特色，气势恢宏。尤其是在晚间灯火点亮之后，被灯光勾勒出的建筑造型更具视觉冲击力。这里也是展览、演艺等活动的理想举办场所。除了作为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之外，还成功举办了多个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展会，比如年轻人熟知的南宁漫展、南宁吃货节等等各种展会。 来南宁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颇有国际范儿的网红打卡地，你可以走上会展中心旁边的长坡，或者坐在杭阳附近的网红天台餐厅以及酒店里，就能够更好的看清会展中心的全貌，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联想，这是最美妙的事情了。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2018年会展中心还实施了改扩建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商业区、写字楼、五星级酒店等配套设施。最值得关注的是，新增建筑与原有建筑在外形设计上组合，呈现出花瓣与展翼腾飞的造型，极具现代感的设计，颜值逆天。如今的南宁是一座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宜居之城，也是一座处处洋溢着文明气息的文明之城，更是一座拥有美好前景的希望之城。带上你的行囊到南宁网红地，来一场浪漫的邂逅吧。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秀丽山水与璀璨人文交相辉映，我想你会爱上南宁。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广西旅游广播摩登104为您制作播出。 本节目由鸡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鸡世尊大闸蟹礼品卡一份。中秋礼鸡世尊，鸡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厦门万石植物园，一个没有钢筋水泥，只有森林绿植花岗岩，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神奇地方。如果你来到了厦门却不曾来过这个清新自然的网红植物园，那一定是一种遗憾。毕竟这个号称厦门城市之肺的万石植物园可能会秒杀绝大多数的植物园。厦门万石山园林植物园从1960年建园至2014年，已经引种收集7000多种植物，建成了松山园、蔷薇园、竹径、棕榈岛、沙生植物园、南阳山疏林草地、雨林植物世界、藤本植物、花卉园、药用植物区、彩叶灌木区、百花厅、苏铁园、银种驯化区、市花园等15个专类园区。如今的植物园三个主打景区是多肉植物区、仙人掌世界以及雨林区，其中以仙人掌世界的景观是最为著名的。植物园内的仙人掌高大威猛，在这片模拟的沙漠环境下缓缓生长，现在也是厦门拍照打卡的圣地之一。自从前几年多肉流行起来，许多人的桌子上、窗台边都会放几盆小多肉，而多肉植物区内的多肉种类丰富多样，不仅适合拍照，也很适合带上家人孩子一起游玩。万石植物园的多肉可不只是迷你型的，这里仙人掌科植物有500多种，名列全国第一。众多的巨型仙人掌科植物生长在这里，有些仙人柱高达3米，再高的妹子也会被比得娇小玲珑。这里大概是植物园里最受欢迎的地方了，游客能够亲自走进这片仙人掌丛林，近距离地观察它们。而天气晴朗的时候，在这里拍摄的照片也完全能够表现出中美沙漠地带一般的异域风情。 我要带你环游世界，天南西北走遍，每天爱你会多一点。我会陪你环游世界，直到永远，所有地点都是爱的纪念。 除了作为活生生的科普基地，多肉植物区更像是众多小清新风格爱好者的文艺拍摄地。在多肉植物区中，紫云岩左上侧有一个巨型透明螺壳，里面满是盆栽仙人球、仙人掌、仙人柱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金球刺鱼虎仙人球，生长30多年，是仙人球之王。 从罗马飞到马德里，再到北极去看流星雨，我们一起潜入细腻的海底，可惜没有美人鱼。大理的夜色如此的美丽，空气再冷有我拥抱你，浪漫的威尼斯，热情的夏威夷，梦幻之旅。 走出仙人掌世界，依山势而下，你会遇到雨林世界。雨林世界位于紫云景区内，占地约16公顷，植物园的两大水系之一桥溪贯穿其中。景区里还现存着厦门旧24景的景外景、紫云德路和高独秦洞，并且有厦门市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桥溪桥。万石植物园创造出的雨林世界几乎完全还原了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但却不会有原始热带丛林的危险。雨林世界已有宽大的板状根、具滴水叶尖、茎上开花、绞杀现象、复生等特点的雨林植物为主。这里每天会定时开放喷雾，混着阳光、新鲜的空气、翠绿的植被，让人产生踏入仙境的错觉。选择阳光不错的一天，走进雨林深处看一看，烟雾缭绕，光照合适的话还能遇见喷雾折射出彩虹。雨林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2个小时的喷雾时间，春夏季是8:30到10:30、15:00到17:00，秋冬季是9:00到11:00、14:00到16:00。除了以上主要的景区，万石植物园的每个角落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比鼓浪屿大2倍还要多的土地上，你需要一份详细的地图，然后逐一到各个地方打卡闲逛。想要避开人群，可以自己寻觅一些安静的小路，走走停停，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在遥远的太平洋上有一座猫岛，因岛上养了数百只猫闻名全球，而厦门算是全国范围内最具猫文化的城市了，甚至有游记把鼓浪屿称作中国猫岛。接下来的拍照打卡圣地，带您去厦门大学附近的思明南路，那儿有一条猫街。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一起步 奥仔猫街是一条以猫咪为主题的小街，距离厦门大学很近。顶奥仔原先居住着许多渔民，渔兴喂养了满街的猫咪。如今的顶奥仔猫街有各色小资情调的小店，在这里老厦门生活气息与时尚活力交融在了一起。走进猫街街口，一面看到的就是有着猫特色的雕塑以及涂鸦，沿猫街往里走几步就能看到有一个猫咪博物馆。猫街因为有这家猫咪主题博物馆而成名，这也是国内第一家民营猫咪主题博物馆。进去之后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家以猫为主题的店，店里有各种各样关于猫的纪念品，例如抱枕、杯子、徽章等等。店里同时有提供茶座，还有几只猫咪在馆内供大家互动，有机会你也可以进去跟猫咪一同玩耍。参观完猫咪博物馆之后，出来继续沿着猫街走走看看。其实猫街并不长，但其中的街边涂鸦很好地修饰了这条街，充满着浓浓的文艺气息。路边各式各样的装饰就是拍摄写真和文艺片的绝佳打卡地点了。由于猫街的位置，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做一个计划，同时游玩猫街以及周边的南普陀寺和厦大。而体力允许的话，可以尝试爬一下五老峰，在观景台俯视厦大以及环岛路的景色，也或者沿着大路向环岛路方向去演武大桥的观景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厦门的网红打卡圣地，而除了以上三个，我们还能为大家推荐的包括旧武仓、时代美学馆，还有巴士的美食小店铺等等，就只能等待大家来到厦门亲自打卡咯。我是厦门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子龙，我们厦门见。我试了一 每天，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私密戏，而我多了一个鸡，就像 LOVE 需要一盘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便意，我就爱上了亲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好假装很佛系， 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